听到太多声音，大部分是讽刺，话越来越不真心，而且他们总是不能把是非分清，越来越不懂事。我像是一位被人们恩将仇报的勇士，他们什么都不会，就只擅长干扰，从不鼓励对方，还想把别人绊倒。他们总是冷，不妨跟我说，别再想，别太狂，这条路就你这样肯定走不着，所以你们嘲笑吧，嘲笑吧，你成功在哪里？咆哮吧，嚎叫吧，当我拿笔色彩莲花，开始把招式研发，你将会无地自容的发现，没人比你滑稽。只能一直迎风上的登上顶峰，时刻敲起警钟，再让自己神经紧绷。默默的付出，你当然摸不透我行踪。对不起你们那些嘲笑声，我从来没听过。 我已想过，让那些自愈，那些奚落，全部都将化为乌有。我不能回头，再也不会让那些嘲笑声干扰我还没有走完的路。 还没走完的路，在深夜把自己逼疯，基本功不停重复，自己与梦想融入，提升了人生浓度。他们说只要跪下就会轻松，但我从不。你看我越是闯入末路，越是势如破竹，越是想要伟大，代价越是痛苦。不解的结伴蓦然回首，当我往回看，只有血汗才能为我的付出结算。想扳倒干扰的全都被我截断。欢迎来到我的世界，你将发现我从来不停歇，不分日夜，汗水模糊了视线，孤注一掷的疯子拿青春去做试验，泛滥了每本字典。果然一切并没有想象般的那如意，他不懂是他操控这游戏，还是非奴役？没剩下多少时间去寻觅胜利的果篮，但他还要继续，因为这条路还没走完啊！ 我已想过，让那些自愈，那些奚落，全部都将化为乌有。我不能回头，再也不会让那些嘲笑声干扰我还没有走。那这只是一个开始，他不再是孩子，也不再浪费天赋，他要继续走，抬着头哦，就算没人看好，与世界为敌，也要声嘶力竭的高喊着 fuck the world。 Ladies and gentlemen， 请注意这张白纸 paper，不用它记录这条路怎么走才是对的。让我带你回到我的一年前，没录音棚长什么样我都没有见过。God damn， 是金子总会发光，这句话我视为罪恶，因为没人能保证你的光芒永不褪色。关于过程，才没有人会去给你解析。你会看到我的荣誉上都带着血迹。 I'm a fool for this thing that we call hip hop, this art, this thing that we love and treasure. You must treat it with love and compassion.Game on, stamp it like it's supposed to be stamped. That way when you are gone.